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嗱，点解呢？其实如果佢哋呢啲左派嘅人去到极致嘅时期咧，系会犯咗毛病咧，就叫做标签论，或者叫做只你嘅世界观未改造啫，咁样咁就冇得拗噶啦。即系话嗱，我系左派嘅，我就懂马列，你又唔懂马列嘅，你又唔懂马列嘅，咁我啊认识晒啦，我就揾到真理啦，你哋未见到真理。 孤芳自赏。 咁你就同我拗啊嘛。咁、那个问题拗嚟拗去咧，其实我最后一句咧，你就一定唔使拗噶啦 ，Thomas， 你唔同意我系因为你嘅世界观未改造啫。 够高啊！ 吓、啊、，Jeffy， 你唔同意我系因为你嘅世界观未改造啫。咁喂，咁啊唔使拗啦，系咪？因为你嘅世界观未改造。咁仲有就系话，哦，你同佢讲人权。我话呢啲系资产阶级人权，你同我讲民主呢啲系资产阶级民主，你同我讲法治呢啲系资产阶级法治，咁呢个叫标签论啦。咁你用标签论同埋世界观未改造咧，咁其实你系立于不败之地嘅，咁但系都冇乜意义啦，系嘛？咁但喺某一程度上咧，我知道啊，李达玲同埋 Isaac 佢批评啊周宝松咧，其实佢都系用少少咁嘅观点嘅，佢意思即系话。你成日呢就係話講政治係要講道德嘅，即係唔係講權術嘅，如果政治講權術就冇意思啦，係咪？咁你同山寨王冇分別啦，係咪？即係我總之我夠惡呀夠好打就得啦。咁但係個問題，如果你係一個叫做良好嘅社會或者國家係點樣管治，咁點樣呢先要有人民嘅認受性，係咪？點樣運行得好，咁你一定要講道德，但個道德嗰個基礎係點呢？咁佢就強調自由平等啦，咁佢就話呢兩樣嘢其實係唔衝突嘅，咁大家點樣可以照顧啦。但原來佢到咁上下論述嘅時期呢，佢都係走向於有社會主義傾向嘅，即係就係要一個較為平等嘅社會，同埋係講公義嘅社會，係咪？係要輔助呢個弱小啊、貧苦啊咁樣嘅。咁呢個同右派嗰個就唔同，因為右派呢佢成日強調就話機會平等就得啦嘛，我哋唔講結果平等㗎嘛。咁樣呢其實周寶松呢就分析，就係話其實呢這個機會平等呢往往都係一個假象，係一個騙局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，你成日講機會平等，富二代、富三代嗰啲，我點同佢講機會平等啫？係咪？咁但係你就右派就最叻就係用嗱，你千祈唔好講呢個結果平等啊！結果平等咪大鑊飯咯，一人都寫一碗飯啦，喺人民公社係嘛？我哋最緊要係機會平等。好啦，只要機會平等咧，一個就好似 Bill Gates 咁，一個就喺街邊即係執垃圾都係啱噶，係嘛？因為你個機會其實平等啊，你個結果唔平等，我哋要接受啦。咁嗱，呢個就右派嘅論述啊嘛。咁所以周寶松咧，其實佢就係去反駁呢種論述，係嘛？即係佢話呢個機會平等好多時其實是假嘅，唔係真係個機會平等嘅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就一路落去咧，其實係李達玲同埋 Isaac 佢嘅意思就話你講埋曬啲咁嘅嘢，但係你又完全唔提馬克思。雖然佢就當時冇講，即係講真，如果我去上去上台講呢，我相信我一定表達得好過佢哋嘅，即係我唔係表達得好過周寶松啊，周寶松我覺得 OK 嘅，即係佢講佢只係講返書入面嗰啲嘢啫，但係嗰兩位年輕人呢，我就覺得唉，即係等我上去講啦。個問題就係話，因為周寶松係冇講原始資本累積，冇講圈地，冇講無產化，冇講海外殖民掠奪，冇講所謂勞動力嘅商品化，冇講工資勞動，冇講剩餘價值，冇講剝削㗎嘛。左寶松嗰本書入面係完全冇講呢啲嘢，因為呢啲全部係馬克思嘅嘢嚟㗎嘛。 點解你對嗰兩位年輕人咁痛心疾首嘅？ 又唔係痛心疾首，即係我覺得我係話咗痛心㗎，我發言嘅時候我話痛心㗎，我話你哋兩位咁即係覺得好似咁尖鋭嚟去批評周寶松呢，我話當然即係大家作為一個學術上嘅交流啊或者爭論呢係好事嚟嘅，但係我有時見到你哋嗰種咁樣即係好似好動氣咁樣，甚至即係神情啊，我話呢其實真係外面嗰啲人啊，特別係右派嗰啲人呢， 好似粉青咁樣 又或者啦，我就話即係呢叫親者痛仇者快啊，知唔知啊？親者痛即係話呢，我同你親近嘅，我支持你嘅人呢，其實見到咁嘅情景呢，其實個痛心。仇者快呢，就係我係你仇人呢， 我豬嘅敵人， 我都唔知幾開心，唔係即係話你哋內控呀，你明唔明呀？我話我淨係咁講嘛，我話你哋其實係站喺同一陣營嘅，同一層線，你哋係同路人嚟嘅，所以應該係槍口一致向外嘛，就唔應該向內嘛，咁樣。咁但後嚟佢哋呢，我講完呢番說話之後呢，佢哋三位分別都回應喎。周寶松的回應呢其實沒什麼特別，講回他那套東西，但是他們兩位年輕人的回應呢，哇，令我更加痛心。他們直情呢就是因為我既然這樣將個問題突出了出來嘛，這個 Daniel 說得很清楚，他說我很肯定我和周先生不是同路人， 咁收尾 Isaac 亦都和應，佢話我都覺得我同佢係唔係同路人。哇，我話使唔使咁啊？嗱，我哋成日咁講啊嘛，其實面對一個強大嘅敵人嘅時期啊，我哋應該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嘅力量啊嘛，係咪啊？咁但係佢哋而家就唔係，我覺得佢哋嘅心態有啲乜嘢咧？佢哋覺得咧就係話，因為對手咧其實係豬一般嘅對手。但佢又忘記咗呢個對手係統治13億人嘅政權，點會係豬一般嘅對手呢？就算你話佢嘅理論幾錯都好，佢幾係幾橫蠻無理、卑鄙無恥都好，但佢係掌握到真正嘅機關槍坦克車嘛。但係喺佢哋嘅角度嚟講，佢就有一種理論上嘅傲慢，因為覺得佢哋根本理論 阿 Q 啊，你講過㗎， 可以咁講啦。唔係佢意思即係話嗱，無論啊，你香港所有嗰啲建制派咁啊，唔使講添啦嚇。你由香港建制派，你睇嗰啲全部係豬囉嚟㗎嘛，係嘛？即係啲蠢人啦，曾國成都叫。咁佢覺得呢啲根本就係豬嘅對手，佢不值一曬嘅，因為我哋都唔使理佢啦。所以佢覺得最兇險嘅敵人係咩咧？ 自己人。 係啦。 不過咁樣啦。因為我諗咧，啲聽眾咧未必會好多人睇過嗰、那個三個鐘嘅 YouTube 啊， 我都未睇過， 比較長噶。咁但係其實頭先有一個爭議咧，咁我其實我估其實好多人咧，即係好多人都拗到拗到天昏地暗都冇人停，就係講頭先講嗰個，佢哋有兩個立場好唔同嘅，就係話對個政治咧，咁究竟政治係一個權術啦、啊？定係政治係道德嘅，要由悲壯道德，因為 呢個好有意思呢樣嘢。 係啦，財哥就話，因為有道德咧，咁你先至係一個良好嘅社會啊嘛。 周寶松都係咁講啊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。咁但係頭先咧，即係講佢哋兩位啦。 Daniel 真係講咗啊，佢話其實係政治係唔需要講道德。 係啦，冇錯。即係其實咧，呢兩個係一個幾大嘅爭議啦，幾大嘅分歧啦。咁、其實我諗一 係啦，講得好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可能咧，要講多少少就係話。點樣睇呢一個問題？就係、譬如頭先講話，究竟政治呢一樣嘢咧，係道德啦，要背上道德啦。 嗱、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一種思想混淆嚟嘅，因為Daniel 咧、李達玲講得好清楚嘅，佢話周寶松成日咧就要講政治嗰種嘅叫做道德上嘅正成啊，嗱正成呢個字好陌生啊，我相信係由 justification 呢個字譯過嚟嘅，即係 moral justification。佢話即係政治一定要揾佢嘅立足點，即係叫做道德立足點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覺得咧，我哋唔應該即係拘泥於一樣嘢，我哋講嘅應該係政治經濟學。佢強調咗幾次嘅嚇，係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。咁甚至到最後咧，佢自己逼埋將自己逼埋牆角啊！我覺得係佢話根本個到政治就唔係講道德嘅咁，即係佢話馬克思講根本就唔係講道德。佢話馬克思主義同道德無關嘅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荒謬絕倫嘅，係、因為咩叫道德啫？道德就係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，即係是與非。咁而引申出去就係乜嘢可欲。同埋不可欲嘅，即係 desirable 同 desirable 嘅，就係一個抉擇，一個取捨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當然你到後嚟咁乜嘢係 feasible， 咩係唔 feasible， 即係可行定係非可行呢？呢、這個就去到個客觀技術嘅層面啦，係咪？但起碼你係一個嗰、那個主觀嘅抉擇同取捨，即係或者取捨同抉擇啦，即係先後嘅嚟講呢，實際上你就係一個嘅道德。當然你可以咁講，你話、等於你鍾意茉莉，我鍾意玫瑰，你鍾意咖啡，我鍾意奶茶。咁呢個同道德無關啦，呢、這個 just a matter of taste，OK？、Okay? 呢個同道德無關。但係你能唔能夠話，原來我哋呢個政治就係等於咖啡定奶茶？即係你鍾意咖啡、所以你係資本主義；我鍾意奶茶，我鍾意共產主義呢？我覺得絕對唔係咁啊！如果係咁嘅時期，佢點會號召到咁多人呢？佢點會即感召到咁多人呢？其實正正就係因為佢背後有個是非嘅判斷喺度啊嘛，認為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噶嘛。所以佢哋咧，當然啊，馬克思有時係抵死嘅，因為佢咧。佢自己叫自己叫做科學社會主義啊嘛，佢話以前嗰啲叫空想社會主義啊嘛，即係庫納葉啊、歐盟啊嗰啲咁樣啦、就叫空想啊嘛。咁佢呢個咧本來就係以為話為自己貼金嘅，馬克思係嘛，科學啊嘛，嗰陣時19世紀好勁啦係嘛。但係咧佢又俾人一種誤解，就話你既然話自己係科學社會主義，你講嘅嘢咧其實係一個科學嘅論述，咁梗係同。道德無關啦，科學係同道德無關㗎嘛，冷縮熱漲邊係同道德有關嘅啫？ 冇價值判斷啦。 係啊，咁你即係話，哦，原來人類咧就以前係人原始公社，後嚟階級社會，階級社會就因為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，但係到頭來咧，因為生產力發展咧，於是咧就會起嚟推翻佢，咁就去到咁上下又會推翻佢，咁一路去，咁但到最後咧就無產階級革命咧就成功嘅時期，就人類到最共產主義境界啦。咁呢個係歷史發展規律，係不為人嘅意思所轉移嘅。咁呢啲我都識背啦，啲黨八股我好細個都識背啦。咁、那個時期咧，就俾人有個誤解，就即係哦，咁呢樣一切嘅嘢其實係同道德無關嘅。 咁嘅荒謬絕倫啦。 咁除咗講咗嗰個即係道德喺個政治裏面嘅 百分百有關， 係啦，冇錯，個 所以 Daniel 呢樣係錯得好加關嘅。 咁但係咧咁我又試喺佢哋嗰個立場咁睇啦，即係譬如話嗱，咁個而家情況就係譬如話你突然之間有個賊咁啦，你唔好當佢係賊啦，咁其實佢無端端去打你。 嗯， 咁樣喎，咁可能有啲人嘅角度就係覺得啊，其實你寧願你要教佢一啲智慧術，或者教佢一啲點樣去訓練自己啊，能夠自己可以打得贏嗰個賊，咁好過你再同佢講咁多啲咩究竟呢個社會大家點樣和善啊，我同你點樣係好啊，大家應該平等相處咧，唔好用暴力咧，咁先至能夠和諧嘅、哦，咁先至能夠大家兩面都一齊有好處嘅，冇打咁多交咁樣啦。 其實呢個咧又係一個誤解，因為思想混淆嚟嘅，佢意思咧就即係話咧，你面對一個大惡嘅時期，你同佢講道理係嘥氣嘅，我哋叫做咧秀才遇着兵，有理就説不清。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冇問題㗎，其實佢將兩樣嘢 mix 濕咗。我成日咁講啦，我譬如用佛家嚟講，佛家思想，佛家咧其實就好重視呢個慈悲啦，慈悲為懷就普度眾生。其實佢嗰種博愛咧就佢勁過耶穌，耶穌嘅博愛咧就係普及。全人類啫，佢係普及眾生， 睇下大城定小城， 一隻流蟻都係，咁我講大城啦、好啦，大城佛教，咁你就係普度眾生啊嘛，係嘛，亦都唔殺生啊嘛。好啦，咁但係個問題，其實佛家入面咧都有另一個論述啊，就係話叫做降龍伏虎，斬妖除魔，啱唔啱啊？因為當你保赤安良嘅期間，你真係見到啲大奸大惡。你亦都冇時間嚟去勸佢立地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嘅時期，你為咗保障安良，你係咪要降龍伏虎斬妖除魔啊？咁所以呢樣嘢係常識嚟啦。咁即係同頭即係李大寧就咁嘅意思，就話我哋因為要斬妖除魔，我哋要降龍伏虎，你唔好同佢講咩道理。喂，呢個係講一個現實嘅判斷啊嘛，唔係表示你背後係唔即係永遠唔需要講道理啊嘛。其實你背後係有一套理念噶嘛，只不過即係話。當你在現實的情況底下，你要降龍伏虎的時期，你沒有時間去講理念，所以你不講住咁解啫嘛。但係你不能夠從此推論，就係話根本係唔需要有理念嘅。 理念嘅 係咪啊？ 冇錯啦。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李大寧係錯得好交關嘅。 佢講到自己虛無縹緲添啦，又話咩後？ 佢講得唔係佢呢種叫超然論。佢突然間覺得我係超越咗道德 嘅，我明到佢， 我已經超越咗道德啦。即係話，即係我階級鬥爭係超越咗道德嘅。今日我搞錯，階級鬥爭有乜可能超越道德啫？你冇道德，我使乜階級鬥爭啫？係嘛？咁你為咗追求正義啊嘛？當然呢個係去到一個好深入、好複雜嘅問題，因為佢都有講到佢話係一個後結構主義者啊嘛，甚至乎係一個 post-structuralist 啊嘛。因為你入面咧，真係講到一個叫做道德或者係真理嘅相對性嘅問題，確實係噶。每一個歷史階段。其實你都認為呢樣嘢係真理，但係過咗五百年之後，你就覺得，切，原來嗰樣真理。 Paradigm shift 係啦，冇錯啦，即係叫范式轉移啦。咁你譬如你，但係你五百年之後，於是你就話，哦，我而家呢個先至係真理，以前嗰啲係虛妄嘅。但係你難保你再過五百年，即係一千年後睇翻轉頭，喂，嗰、那個五百年嘅都係虛妄嘅、哦。咁但係個問題，一千年後嘅再過二千年後睇翻轉頭都係虛妄㗎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你話真理係即係真即係實在啲係虛妄咧，係人都知。呢、這個就叫歷史局限性啊嘛 ，relative to the knowledge of human 係啦，即係 at that moment 啊嘛，係咪？你只能夠係咁做嘅啫嘛。咁、但係你就唔能夠由此而推出一個絕對嘅相對主義。雖然呢個好似係一個 oxymoron 啊，即係自相矛盾係嘛？即係你絕對相對主義，我都講過好多次啦，係冇可能成立嘅，因為你話呢個世界係冇絕對真理嘅。咁呢句説話咧， 係咪真理？ 絕對嘅絕對咪 啊？咁呢句説話咧，係啊，你話呢個世界係冇絕對真理嘅。咁我呢個命題咧，我呢個 statement 咧， 絕對咯。 咁咪就係咯。咁你咪自張嘴巴咯。 即係蟬咯，唔 係。咁咪就係咯。 咁樣其實都明白財哥講嗰啲嘅內容噶啦。咁不過咧，而家好似得翻一分鐘。 係 。咁我問嘅問題都係留翻下次。 係啦，要留翻下次。係。唔係，但係即係呢個咧，當然牽涉到咧，如果我哋挖到咁深咧，就係一個所謂局限與超越嘅問題啦。就係一個咧，其實我以前我廿年前啊，應該係啱啱好啊，寫嗰篇文章啊，威英文寫嘅，係喺悉尼大學一個嘅學術會議發表嘅，有提到叫 contextual optimal rationality 嘅，叫 COR contextual， 即係情景有關嘅 個脈絡啦。 Optimal 就係、是。 最佳㗎啦、rationality 就係個你嘅理性。其實我哋所能 夠 bound rationality 差唔多，即係 Herbert Simon 嗰個差唔多。但係我即係話我哋能夠堅持嘅永遠就係一個 COR 啫嘛。但係如果你話連 COR 都唔承認嘅，咁乜都唔使講啦。係嘛？好，咁啊時間又到啦、真係。但係我相信今個禮拜都真係補充得比起上個禮拜多好多嘅，幾好係嘛？好啦，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